我要结婚。 你要结婚？跟谁结婚呢？ 跟凤妹子结婚呢。 那你找凤妹去呀。 哎呀，我踏入机密上了东江老，我心里头我哪有蜗牛啊。 女太不有福，我要马玉盘盘。 哎呀，哎，毛太哥，你我是造反，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，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蜗牛顶过娃娃亲的。 那到你脸上去呀、 啊！你这个老赖皮！ 你放肆！ 好好好好好，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，日后啊，要那个笑话。 好，那你就等看俺家，等着看吧。 哎呦，爹！ 好不咋样？好不咋样？ 哦， 哎呀，毛姑仔呀， 蜗牛尿的话，你是毛桃的爹。 是啊，毛姑仔呀，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新鱼，一个名声呐、啊。 这种事啊，最能带人心，也最能摄人心。 还不太熟，你们请坐。 还坐？快点，还坐得起？ 这个 Q 太脑都快给脑翻天了！ 啊，什么事？快把你们记得哈！ 吴三，吴三，你说， 帅， 你说， 江师傅，这命哥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。 陈伟贵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？ 废。做个咋个狗皮决议哦，连祖宗都不要了。 哎呀，海 白，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。 海白太叔，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回去个地方，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。 毛骨斋呀，你这是做迷失糊涂一时啊，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。 加工厂一办起来，这 Q 太闹，还有你毛骨仔说法立足的地方吗？ 张主任，下去，我恨你蠢 子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 哪个的都是江哥村，哪个哪个红木匠，我们家黄豆要让他干，我也是黄豆。先被他泡一汤啊，我也想上坡呀，不自在。没男哥是和我和东西郎，郎君被喧闹的哥不死了。可是那个李子呀，切呀嘛切切香啊。 村长，莫森，哎，通知他们马上停工。 是，总还是群众。 这 Q 太闹，到底还是我们做人的天下啦！ 哈哈哈哈哈！放我这不怕狗了吗？ 嘿嘿，东江郎，你不就是他大东寨吗？你少踩毛叔面前杀威风。 不要给一番的暗料，你想开烂房，真是傻。 江师傅，反正玩到河图怪得的，你还早用得啊。江师傅，我三载个不鸡，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、 啊？哎呀， 站住！

头上一朵芽，人来人往，人来人往，老白一样啊，村里有只破牌烂，有什么商量不商量，这楠木不易一顿地皮，弄我毛骨在地等谁敢讲啊，尽了战我毛骨在地为一分，一落天上追可恨那般后生在，欢迎那帮粉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，闭口就是蒋师傅讲，处处拿我同他比，越比越矮， 越比矮越无端啊， 两个头头个娘啊，请你时候同江湖负了却又引领他，同是一把楠木易，落地不在一分家，同是一个老虎败，眨眼功夫就两家， 就两家啊， 想当初啊，是我让大家把那点点成滚流，我来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， 夫思量呀，妻思量， 越思量越想呀，越悲凉，我可是自饮风光求仙翻倍，求仙上啊啊啊啊啊 you

不由我，百感交集不堪堪呀。有人把门来表达，做村长，他真是个难得的姑娘仔，只是我背靠一旁，如何能等？等看看，我也是呀。想他越可爱，他越是可爱，我越难。故意醉解千愁。且讲你个烦恼呀，化尘埃。

何时也如此的真假人心总飞穿你，莫非他与你同住一辈子，说不定也是小芳家未来的老汉子。哎呀，姑子，日子光光空无忧，家子不在他身边，姑娘啊，你走上了为娘一条 带下发家去问来了两个老汉子，姑娘啊，你这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沪剧《罗汉泉》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